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雨转晴，明天早晨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粮库了迄今所能搜集并确认的全部鲁迅手稿；平谷区四座楼文玩核桃品鉴季今天开启；北京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将于10月底正式开业，服务北京冬奥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鲁迅手稿全集新书首发式今天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鲁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册，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于14600页，囊括了迄今所能搜集并确认的全部鲁迅手稿，其中不少资料是初次面世。具体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版的鲁迅手稿全集。 那么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呢，全套是78册，共计3.2万多页，分为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集教古籍编、集教金石编和杂编，一共是7编。那么收录的内容呢很全面，除了鲁迅创作记录翻译的作品手稿之外呢，还将其课堂笔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改手记的校样稿等等多种的类型的资料是纳入到了收录的范围当中，也是力求应收尽收。同时呢，是首次对文物出版社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原拟后续编辑的译稿编进行了编辑整理，尽可能的从鲁迅研究、学习、创作和生活起居等多个维度完整立体呈现其人文风骨。那么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当中呢，包含了大量的新资料。那么前4编呢是增加体量不大，但是也有不少重要的新发现和新亮点。其中文稿编是首次收录陆华等手稿，译稿编呢是首次收录文学者的一生等11种译稿，是第一次实现鲁迅译稿的完整出版。书信篇呢，鲁迅写给胡绥之、蔡元培、胡适、曹敬华、张颖等信，以及597件信封，都是首次收入手稿的全集。那么后3编呢，为本次全集编纂内容主要增加部分。那么其中的杂编都是首次收录出版，主要包括了像课堂笔记、题字、设计与题签、批教、简报、家用账和票据，以及其他难以判定题材和归类的一些手记等等。那么新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收录的每一件手稿，其实都是由编校人员加以鉴定、考证和审核的。那么不仅是提供了每一件手稿的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者等信息，还有相关问题详加备注。而为了更好地展现鲁迅手写活动的一个原貌，鲁迅手稿全集是力争每件手稿都采用原件高清扫描，按照原稿彩色影印、原大收录排印，那么不做修版和描润，装订的形式是采用可将书页完全展开的这种锁线胶装。读者呢，在阅读鲁迅作品的这个同时，可以欣赏到先生精妙的书法艺术。那么在出版这个新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的同时呢，还编制了一套高质量的鲁迅手稿数据库，也是为了满足广大研究者和读者可以随时便捷的来获取利用鲁迅手稿资料的一些需求。 好，谢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谢谢。 我们再来关注文玩爱好者们期待已久的平谷区熊二寨巷第5届4座楼文玩核桃品鉴季活动今天举行。本届文玩核桃季品鉴季与潘家园传媒公司、京东平谷馆强强联手，实现线上直播与线下售卖同步进行。现场还有文玩展卖、文玩核桃评比、民俗文化表演等活动，为文玩爱好者和广大游客提供文化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出行体验。4座楼狮子头被誉为文玩核桃之最，有着文玩核桃泰斗的美誉，民间有着平生不玩4座楼，盘尽核桃枉白头的说法。熊二寨乡4座楼自然保护区群山中保存着10几株原生4座楼文玩核桃古树，就是现今文玩核桃市场4座楼文玩核桃的原生树。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由八达岭文旅集团与希尔顿全球合力打造的北京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今天举办开业预热活动，并宣布将于十月底正式开业。酒店位于延庆城区中心，距八达岭长城仅20公里，京张高铁延庆站4公里，交通便利。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指定合作酒店之一，酒店将为冬奥会相关人士等提供高端舒适的住宿体验。截至今年9月，延庆区宾馆、饭店、精品民宿、民俗户共有住宿设施1511家，可提供客房1.8万多间，床位4万多个，全力保障服务冬奥会。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刘佳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一周楼市动态，来关注上周北京的楼市，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刘佳。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周北京楼市的相关数据。 好的，那么上周北京新房成交1598套，环比是增长了2.57%，二手房成交3235套，环比是增长了21.48%。那么二手房的市场均价上周是57626元每平方米，环比是上涨了0.56%。那么从区域上来看，门头沟区在上周环比的涨幅是最大的，朝阳区的挂牌房源量是最多的。那么上周涨价房源占比是20.28%，相比上上周的占比是有所扩大的。刘佳， 那么大家说今年1到3季度受疫情影响，感觉这个房子不好租。那你从统计来看，全国的房屋租赁市场情况是这样吗？有哪些特点？ 其实从1到3季度来看，全国的租赁市场还是在持续升温的。那么局部的这种疫情反弹对于租赁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那么比如说春节后的流动人口，包括毕业季的这个毕业生租赁需求，也是推动了租赁市场的一个热度。那么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数据呢，全国重点40城1到3季度的租赁市场环比是保持升温，在3月份是达到上半年的一个市场高峰，在7、8月份是达到年内的一个市场的热度的高峰，到9月份租赁市场是有所降温的。那么从租金水平来看呢，今年9月全国的租金同比是稳中微涨，但是仍然低于2019年的同期水平。那么在1到9月份呢，整个的这个全国40城的租金是同比微涨了1.4%，但是相对于2019年同期仍然是下跌了10%以上。同时呢，这个购转租的家庭型需求是比较的旺盛的，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通过这个租房子的方式解决改善型的需求。那么相比于2019年，全国重点40城的3室及以上的租赁房源占比是增长了近6个百分点。那么从9月份开始呢，这个租赁市场降温，那么预计今年4季度全国的租赁市场是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淡季，那么租金水平也会进一步的回落。刘佳。 好，谢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明天早晨有轻雾，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关注路况，目前全网交通指数为5.0，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金秋大促，更多优惠等你来拿。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

正所谓碳再分配大转移，合成淀粉有意义。自然界是如何通过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实验室直接合成淀粉有着怎样的难度？在未来，这项科研技术又有着怎样的应用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碳转化的大突破。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和一项成果的共同分享是有关系。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1日前发布，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报告？我们和大家分享它的意义又在哪儿呢？我们先来听一下。 科学家借助地球大数据技术进行指标监测与评估后发现，2015年至2020年间，我国红树林面积净增长16%。近10年来，我国以及全球生态系统自然碳汇能力呈现明显增加趋势。上述结论出现在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2021中。报告由中科院组织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撰写，并在日前举行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由中方正式发布。报告针对零饥饿、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气候行动、水下生物和陆地生物共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8个具体目标，从典型地区、国家、区域和全球四个尺度，在数据、方法、模型和决策支持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监测评估。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是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科研机构。中心依托中科院，充分利用中科院正在建设的地球大数据基础设施、学科驱动平台和服务政府的决策支持系统，全面开展服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数据共享、技术研发、科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等工作。 说说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份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其实呢，关于可持续发展，大家现在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人类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本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和自然共同来很好的融合。那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在自然当中得到资源，得到支持，才会有谈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们通过更加主动的方式来去保护自然，比如说恢复呢自然的植被，这个将会有助于我们在保护地球的过程中，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这个事情中啊，能够有更大的成效。刚才是发布了这样一份依据呢数学报告啊科学报告所得出来的结论。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最近啊要召开的珠海航展有关系。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呢，最近在珠海开幕了，又是一届的珠海航展。在本届珠海航展当中呢，会有很多新式的飞机，还有很多大家非常期待的飞机再次出现。那么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的领域不仅仅是飞机，而是能够让人类走得更远的航天探索。我国计划将会在今年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 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日前在珠海开幕，会上展出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计划今年发射。